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早间的10:01:52，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呢，还提醒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将这个跟我们一起下载这个 APP，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 FM， 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着重分享第1087期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进入我们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全新的排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七万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14位，黄霄云，梦幻。第13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 第12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11位，陈梓彤， Anything You Want。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第10位， Mirror, Bose，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第9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8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第7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6位，郭正正， Old Crab，你的眼睛像星星。 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 第5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 第4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3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2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本周冠军曲目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2首离榜。831乐团，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上周排名第11，本周遗憾颠至了榜末尾。而这个上周以第4名的高榜位成绩上榜，来自于黄霄云的梦返，本周遗憾成为了单周降幅最大的蹦极歌，下滑了10位，排在第14。 时间懵懂，不放手，不罢休。 上一道彩虹，才相信晨曦的梦，背上一道光荣，再和你破浪乘风，一沧海一浮游，一生没时间懵懂，不放手 和年初的星辰大海一样，有着温暖励志的主题。黄湘云的新歌《梦凡》本周是排名在第14。好，我们继续向上。之前说过的这首歌呢，第一周是强势进榜，第二周迅速下滑，第三周直接离榜，还是很感到遗憾。那而本周呢，这首歌呢重新回榜，这就是来自于李健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门》。在李健的创作过程当中，很少用这个吉他的 riff 作为创作动机。好，我们来听这首《门》。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它进入梦乡。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穿了很远，冥冥之中是谁关上那一扇门？他知道，他向往。 些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他知道他如愿，自己像棵大树高耸入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他走出梦想。 张靓颖与迪士尼合作的单曲绽放美妙惊喜，之前呢两周作为火箭歌上升到了榜单头部的位置之后呢，一直保持高榜位。不过本周遗憾有九个榜位的降幅，从季军下滑到了第十二名。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之前仅仅上榜一个星期便匆匆的离榜了。那本周呢重新回到榜单上，陈梓童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 Anything You Want 本周排名第十一。 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像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 想我出现花，错噶嘛错噶嘛，要放肆爆炸，街边 cream。 amo. 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第一首上榜新歌第十名，这是来自于香港的十二人男团的最新单曲 BOSS， 也是有着很励志的主题，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保持最大的热情就会成为自己内心的 BOSS。 下面这首歌呢，上榜八个星期最高冠军本周是第九名，袁娅维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看双眼眨着眼，不再潮洒的眼，凝望城市的火，嘲笑懦弱的我，哭和笑之间遮掩我的妥协。 Cause I'm not strong enough， 却没人能懂得。我蜷缩着也蜷缩了，这些符合执行破则，则一唱一和不停捉弄沉默的推笔三舍，几经波折束手无策，独自愈合。可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Sorry I'm not good。

希望，说嘿有我，别心慌，来学萤火虫冥想，在温暖中静默发亮，是否有梦？当然，我的心的光很小， 华语歌曲排行榜，林俊杰的《裹着心的光》，这是在他的这个名为《圣所》系列巡演到达最终站的时候特别推出的单曲啊、感谢长久以来的关爱和鼓励他的每一个人，《裹着心的光》非常温暖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在上周榜龄达到了两位数之后呢，本周继续再榜，以11周榜龄继续成为恒星歌。这就是来自于李宇春唱给有着共同成长经历的人一首感同身受的歌曲《软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悲也有喜。我们来听这首《软泪》。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低唱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冰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无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有多少传闻？

睛，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yeah、你的眼睛像风铃叮铃叮，传入脑海的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应。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听到副歌部分呢，就会觉得哇，非常熟悉的感觉，这就是前段时间在全网爆红的单曲郭正正 Old Crab 的这首你的眼睛像星星，本周呢以第六名的成绩进入全球榜。好，那接下来同样是新歌上榜，这是 FIR 飞儿乐团今年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新国风主打，叫做《锦绣梦》。在这首歌当中的主唱莉莉亚呢，也是展现了她戏曲花腔转音的技巧，我们来听一下。 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尔冬。你眼神闪烁雨季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执着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我们在听过了飞儿乐团的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稍事进段广告，那广告回来的话，我们在浏览榜单的同时换一个角度啊，进入我们的城中潮流，来关注一下其他音乐 APP 的最新作品。好，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马上就回来。

自己那一半光环。别继续牵绊，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过一个解答，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 歌曲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新作，叫做《今天半永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和他妈妈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这个图画书，叫做《爱美梦游》，而且方大同配上了主题曲。这首主题歌呢叫做《以光之名》，我们来听听看。 Don't be afraid， 不用怕黑，蜘蛛才是胆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fraidOf darkness, he is more afraid than you. He built a wall to block the sun. He's grumpy and he's not much fun. 若你遇见他的话 look out, he's the master of darkness. Don't be afraid.小鬼，他害怕光亮，他讨厌太阳，他希望全世界能被黑暗隐藏。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fraid to. 只要一光注你点亮这世界 Just look inside of you Reach for the light in you You'll be okay You'll find your way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做个善良的心只要一光注你点亮这世界 Just look inside of you Reach for the light in you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十四位黄霄云梦算 过了雨过了的风 第十三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 第十二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十一位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第十位 Mirror Bose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第九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第八位林俊杰裹着新的光 裹着新的光很暖 第七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六位郭正正 Old Crab 你的眼睛像星星 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 第五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 第四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三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 拜托了世界我不想我的太阳 第二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本周冠军曲目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周呢毛不易的青春离榜城市傍晚继续保持高位而本周榜单呢毛不易又有新歌接力上榜他为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插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叫做甘心替代你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

时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他们凭着天单车停在路边，冒着热气的夜探，灯光勾勒出一双年轻的脸，笑容都关于明天。我看他们走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 因为我们全球榜呢有20多年的历史，1087期榜单，我没有办法查询到上万首歌曲的成绩，但是近几年的榜单当中呢，刚刚的这首歌创造了一个历史，在进榜的前6周里面连续6周夺冠，毛不易的《城市傍晚》。而目前呢是上榜第7个星期，成绩小降了1名，排在亚军。那终结了《城市傍晚》6连冠的呢，就是本期榜单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这也是一首黑马歌，这就是王源新专辑《夏也来》的主打歌，名字有点长，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空降冠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去把世界玩一遍， 跟我一起把世界玩一遍， 跳阳伞，是沙滩，在风是我的火衬衫， 穿上我的火衬衫， 柔软。 周兴哲为电影《你的婚礼》演唱的插曲《离开你以后》在上周从第六名下滑到了第十三名之后，本周遗憾离榜，在榜两周，首周上榜呢是第六名的成绩的歌曲，在榜呢这是最好的成绩了。来听周兴哲的《离开你以后》。 你还记不记得我的故事，约定过的以后变成了什么，这些年也会有想你的时刻，像从前多么爱着，今天就多么不舍，离开你以后 曾经拥有。后来的那个人一定爱你很深，一定比我更值得你认真。离开你以后我比想象难受，离开你以后祝你快乐自由。爱了你那么久，可惜没到最 单的最后四名在本周整齐划一的离榜，这其中包括两首上榜新歌，一首是胡鸿钧的《逆袭》，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的个人单曲《阿莫西林》。他的歌呢像抗生素一样有着神奇的疗效，只是这个药效似乎稍稍短了一点。李健呢在本周的榜单上的表现呢可以说是做了一次旋转门，上周《门》这首歌呢离榜，而本周重新回到榜单当中。在榜的 Marina 倒是遗憾离榜，上周上榜了五个星期，最好的成绩是排名第七。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

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 电影《你的婚礼》当中的两首 OST 都在本周离榜，一首是周兴哲的《你离开以后》，还有就是上周的第九名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的这首《不遗憾》。相信李荣浩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也很快会再次来到榜单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李玉刚用真嗓和戏剧的唱腔双声演唱为建党百年献礼的作品《万江》，上周以第八名成绩上榜，本周离榜。那稍后呢，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10点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见。 忽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门霞光，我何其心生与你怀，唱一杯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立起了脊梁，五过万江一人来，千年不灭的信仰。 一角日与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唯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穿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霞光，我和你心生与你怀，成一杯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立起了脊梁，五过万江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千年不灭的心。